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总部的众人为独孤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自救方案。 大的行动方向我已经帮你计划好了，首先你要去确认一下有没有满足条件的返回舱，然后再去确认一下这个返回舱是否能一个人发射操控。如果有能满足要求的返回舱，那当然是很好，但是就算有了也不能立马返回地球，因为以现在的状况来看，返回舱的发射、轨道飞行和着陆都没有办法做到。我们估计太空站应该还没有被破坏，所以你得先去地球上方的太空站，然后再回到地球。这个办法也许更可行。 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和太空站的对接，如果对接不了，独孤月就需要丢弃宇宙飞船，自己游进太空站。在太空站的停留期间，独孤月需要先利用联盟号把返回舱推进地球轨道，然后再乘坐返回舱回到地球。所以在这之前，独孤月需要先掌握维修和运行联盟号的知识。最坏的情况就是独孤月要自己制作一艘能飞离月球的宇宙飞船。看着独孤月已经露出了绝望的表情，卡罗尔连忙安慰道， 等等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问题，首先你还是要去确认一下有没有能当作返回舱使用的设备。我们预测在距离基地7000米远的地方有个发射火箭的基地，你去那儿确认一下情况吧。 独孤月坐上小车，朝着卡罗尔给的方向出发了。 差不多开了7000米了，应该看到了才对啊。嗯？哇，在那儿呢！ 前方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建筑的身影。在一个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，那些被渐渐淡忘的东西又重新浮现了独孤月的脑海里，所以独孤月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。 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 在当初应对陨石派的计划中，人类设置了一条死亡临界线，在朝着地球飞行的陨石派越过这条死亡临界线之前，提前预测陨石可能行进的所有路线，然后向其发射导弹，便能成功化解危机。因为这个计划不容许有丝毫的失误，所以人类还专门准备了第二轮防御措施。跟第一轮发射的48枚导弹一样，其他基地里也布置了同样数量的导弹，总部便是打算利用这些导弹。 所以说我们想让你利用他们回到地球。 这些导弹一直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，所以你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工作。 如果这些导弹还能用的话，说不定能直接把你载到地球轨道上。 没错， 这个计划听起来很简单，独孤月顿时信心满满。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坐着它回地球就行了，对吧？ 是的，不过我们要先调整运行轨道。 那你们说的这些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可行的，对吧？哇，我虽然不是很懂，但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呢，直接坐着飞回去就行了。 嗯，没错，只要你不是向地球进行核武器攻击。 既然已经确认了有设备可以使用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对独孤月进行理论知识的培训了。在重复了18次的独孤月专属课堂后，詹姆斯再次图文并茂地讲解着。 这就是我们将要利用的拦截火箭，这种火箭光凭自身的推进燃料就可以脱离月球轨道。如果把两个以上的火箭组装在一起发射的话，那理论上是可以直接进入地球轨道的。这就是我们计划中的第一步，这一步需要你自己独自完成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但是这事儿光靠我一个人应该很难做到吧。这个火箭重吗？我搬得动吗？ 总部的众人顿时无语了。 当初怎么会选这种人去宇宙啊？ 干嘛？怎么了吗？ 火箭重达220吨，光推进器和燃料就超过了20吨。 哎呀，我去！ 所以第一杠一步，你要先掌握在月球上操作起重机的技术。 卡罗尔继续说道。 接着就是最重要的第二步，你得把火箭上装载的20吨油弹处理干净，这个困难的工作也需要你一个人完成。 如果做不到呢，会怎么样？ 如果做不到，那你要么就在月球上老死，要么就在处理的时候因为操作失误被核弹头炸死。 如果你不能把它们完全处理干净的话，那就意味着你将对地球进行无差别核武器轰炸。 所以第三步就是要调整回地球时候的运行轨道。虽然第三步也很难，但是相比第一二步就简单多了。 但是这听起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，就没有一个是能轻松完成的。 总部特意请来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专家为独孤月讲解。 接下来调整运行轨道的方法将由这位博士为你讲解。 好，那我开始讲了啊。首先，如果要掌握现在的具体情况的话，我们就需要用到主调控室里所有的资料。所以啊，麻烦你移步到主调控室，把所有的屏幕都展示给我们看看。 独孤月听话照做，并带上了当初做稻草人时用的摄像头。 啊，真没想到会用上它。 请你把摄像头好好对准屏幕。 独孤月将摄像头对准主调控室内，仔仔细细地拍了一圈。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呢，是吧？ 嗯，是的，看起来好像都还在运转。给我看下一个屏幕吧。 独孤月听话照做，将摄像头移到下一个屏幕。 看起来也没什么损坏呢。看来还是有希望的。 怎么样？这样应该足够了吧？ 是的，看起来好像全部都能使用。 哎呀，那就好。 等等，能不能把摄像头再转回去对准刚才那个屏幕？ 嗯，哪个屏幕？是这个吗？ 不是，不是这个，是他旁边那个。不对不对，还在旁边。 独孤月将摄像头对准之前拍过的屏幕，詹姆斯也紧张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 对，就是他。 画面对准了一块有一道绿色光线的屏幕，屏幕的一侧有一个绿色的光点在闪烁，另一侧有两个圆圈。 这是什么呀？是踢足球时用的战术分析板吗？ 那个是警报器。 警报器？ 这是在派靠近的时候用来检测它是否越过死亡临界线的警报器。 死亡临界线？是指屏幕中间的这条绿线吗？ 是的，如果陨石越过了这条线，就意味着情况非常危险。 所以呢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 中间的这个圆圈是月球，右边这个大一点的圆圈是地球，中间则是死亡临界线。 那这个点呢？这个点又是什么呢？ 那个是…… 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呢？独孤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虽然总部的众人都变得看起来心事重重，但他也没多想，还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了。 旁边那个…… 这个吗？ 是的，麻烦你把它读一下。 2.7428。 从众人严肃的表情中，独孤月虽然也有点怀疑，但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就不是很清楚了。经过众人几天不眠不休的计算，詹姆斯带着计算结果第一时间赶到了总统的办公室。 那个是陨石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二块陨石正朝着地球飞来。 你们预测它撞击地球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？ 虽然这个时间并不准确，但是根据月球基地上的报警器和其他资料来看， 总部的众人和专家预测这颗陨石撞击地球的时间大约在3年后。不，时间长的话也有可能是4年后。这就是众人预测的它进入地球轨道，也就是它从现在的位置移动到死亡临界线所需要的时间。其次，总部预估这块陨石的大小应该和派差不多。不，也许会比派更大一点。与总统进行了一番密谈后，詹姆斯心事重重地回到了总部。 总统怎么说？ 总统说先保密，他担心向民众公开这件事的话，会导致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。 有道理。 唉， 独孤月哪怕再傻，也从众人的对话中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 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吗？ 应该没有办法了吧。 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，根本没办法再次到月球上去。在地球上一时也拿不出应对这颗陨石的办法。 不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众人都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那位博士。 不过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，现在说这些有点早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